在红红的夕阳肩上，那种是指树叶清晰的脉搏，那片片的应声而落。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铜铃，像一封古早的信。你转过了身，手锁上了门，再无人相问。那夜夜不停有婴儿啼哭，为未知的前生作伴。那早谢的花开在林荫下面，那小小的雨洒满天。每一次你扬起风筝的脸，看云起云落变迁，冬等不到春，春等不到秋，等不到白首，还是走吧，甩一甩头，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，那唱歌的少年。 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，那些充满青春的岁月，那时的我们是那样的单纯，那时的我们都是父母眼中的好孩子。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，想起你薄微的笑，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，大声喊， 大声喊， 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，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，你说
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来自于赵薇，是她演唱的一首《我和上官燕》。当这首歌曲一出来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就猜测这个上官燕到底是谁呢？是赵薇的一个闺蜜呢，还是她曾经所扮演过的那个小燕子的角色呢？其实赵薇说，那这个上官燕呢，就是她很久没有见面的一个好朋友，说的呢就是她和这位好朋友之间的故事。我想今天呢也是高考的第一天，给大家安排的这些歌曲呢大多也和青春友谊有关系，希望用这样的一些歌曲能给我们的高考考生们加油打气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小虎队的一首1991年的老歌《蝴蝶飞呀》，收录在《爱》这张专辑当中，一起来听。 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，梦是蝴蝶的翅膀，眼前是飞翔的天堂，放开风筝的长线，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，心是成长的力量，就像那蝴蝶的翅膀，迎着风声越大，歌声越世界有多么大，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，小河躺在森林的怀抱，唱着春天写的歌，我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，梦是蝴蝶的翅膀，眼前是飞翔的天堂，放开风筝的长线，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，心是成长的力量，就像那蝴蝶的翅膀，迎着风声越大，歌声越高亢，蝴蝶飞呀，就像童年在风里跑，感觉年少的彩虹比海更远，比